怎么怎么方可以令我欢笑？其实我不关心，怎么心烧哭泣你都不知晓。你的思想中，怎么一点都不注重我需要？从前极美丽亦微妙，可惜浪漫用掉，这一切已变化了，没法再笑一秒。期望以一生眼泪兑换，兑换一些欢笑与憧憬。期望以一生眼泪兑换，兑换一些稀奇倦怠，一双眼睛。我已適應，情人無需刻意敘述説明。It's a crying game, it's a crying game。怎么方可以令我欢笑？其实我不关心，怎么心烧哭泣你都不知晓。你的思想中，怎么一点都不注重我需要？从前极美丽亦微妙，可惜浪漫用掉，这一切已变化了。我却忘不了，期望以一生眼泪兑换，兑换一些欢笑与憧憬。期望以一生眼泪兑换，兑换一些稀奇倦怠，一双眼睛。哭泣我已适应，情人无需刻意叙述宿命。It's a crying game.It's a crying game. It's a crying game.